八日耳耳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七月19号起，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成立近20年嘅双人电音组合 Capuzzo， 佢哋嘅 fans 等咗6年之后，终于望到佢哋推出全新嘅歌曲《闪耀的 Disco》。《Disco》呢首嘅歌曲啊，同时都系电影版本《银河骑士传》嘅主题歌曲。喺 MV 入边，我哋可以睇到主音月岛喺夜晚揸住复古嘅跑车喺公路上自由自在嘅画面，加上古旧味道浓烈嘅电子音乐系列，用歌曲带大家穿越时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Capsule》Capuzzo 嘅《Hikari no Disco》，闪耀的 Dis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播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月九号星期五嘅苏动音乐， 叻仔啊！星期五啊，净系星期五你系会记得噶咋？ 因为今日啊，我有 EDM Friday Mix 咧，我自己就记得 系。同埋今日我哋有呢个全城点唱大行动， 全城点歌啊、 哎、！Sorry， 对唔住，我讲错咗， 虽然 系 好 错名， 其实 系 好似 啦，系啦。 咁啊，全城点歌大行动个 topic 啦。都是这个星期的热话之一来的。我们的对象就是老婆嫁了给 Mira 的老公们啊。 嗱即是这样。我想呢这个题呢基本上打开收音机的听众呢都应该是中的了。 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努力啲嚟留言俾我哋，去讲低你嘅点唱。我深信你哋都有好多嘅心声。 我系好奇紧，究竟是老公们的留言多啲，定系老婆们的留言多啲嘅？对于呢一个题， 记住啊，我哋嘅点唱对象系啲老公， 啲老公。咁但系有权咧，系啲老公们咧，即系互相拍膊头就，唉，得明啦。亦都有权系老婆出嚟有啲笑话要同老公讲，唉，你唔明噶啦，咁啊，点 都得嘅，都可以嘅，我觉得 OK 嘅。 所以我好奇咧，边边会多啲嘅？ 啲老婆如果想平反咧，都可以透过今次嘅机会去点歌嘅。 系啦， 而我今日咧。呢、这、一个嘅点唱都语重心长噶啦，咁 啊都关事啊， 大家自己去听 下。听下啱六点钟嗰一节就会就会有我哋写嘅嘢，你就会听到啦。 冇错冇错， 系啦，咁六点半嘅 EDM Friday Mix 都预告今日咧拣嚟嘅一个 mix 咧做嘅 DJ set 咧就会系啲香港一啲 remix 嚟嘅，咁 正 系、啊、都几好，因为有啲近排收到，我觉得都几好听。 全部都系广东歌、粤语歌。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但系啱啱大家都听到啦。 咁啊，大家期待一下啦。 咁啊，今日有首先咧，有一样好轻微嘅 update 嘅。 系系系系。 寻日我咪周身唔聚财，因为我唔见咗一个好似护身符咁样嘅扣针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然后寻日阿斌你就同我讲咗一句， 系 跌咗嘢， 跌咗嘢试下唔好稳，同埋跌咗嘢试下唔好猛。我想问下你做咗边一边先？你系唔好稳定唔好猛，定系你唔好稳又唔好猛先？ 两样本身我都即系有猛同埋有稳嘅，但系俾咗个时限自己， 系系系， 大概十零分钟到啦，搞唔掂搵唔到要出门口咧，我就放低咗呢件事啦。 咁啊， 寻日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完之后，我叫抒发咗一啲啦， 系系系， 抒发咗一啲之后就打定输数啦。 嗯， 点知寻晚翻到屋企，当我搵一个嗰啲索袋 啊！嗰啲咩啊？即系去 沙 滩 嗰啲 系嘛？ 因为我有一个咧，专系攞嚟放啲衫啊，或者物，有阵时要出去做嘢或者打波咁啊，就用嗰个嚟放衫啦。 哦， 寻晚执嘢嘅时候拎佢上手，突然之间啲回忆 recall 翻啦。我寻日嘅讲法就系、是，我有个念头就除咗扣针落嚟咧，唔知摆唔摆落个背囊度，因为惊整花。然后话回忆去到呢个位就断咗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当我拎翻嗰个索袋出嚟嘅时候，所有嘅回忆就好似。 翻咗嚟啦， 系所以就涌晒落个脑度啦。 点解咁似嗰啲打机咧，执、 exactly. 到嗰啲重要物品，跟住啄啄啄咁样，啲回忆全部咁样播翻，好似电影咁播翻出嚟、 啊。就系攞翻只啄，今日我醒起，咦呢个袋有 feel 喎、 啊， 然后拉佢个拉链，见到个暗格就摆咗里边啦、 啊， 我就记得系啦，我拎咗手记得，个感觉翻翻嚟，咁所以搵翻而家个人就舒服啲啦。 所以嗰句都系啱嘅，跌咗嘢千祈咧就唔好搵啦，试下唔好搵啦， 你唔搵咗嘢出翻嚟噶啦， 系啦， 系咁啊，冇 update 完呢个啦，到今日真系想讲嘅嗰样嘢。 今日想讲咩咧？今日 寻晚 系 我小弟又食宵夜。 你日日都食，唔系你唔好讲到好似琴晚嘅事先。嗱，首先你讲翻清楚先，琴晚就不嬲小弟都食开宵夜嘅，但系琴晚食咗啲咩先？ 唔系有啲，我真系唔系慢慢食。 哦 ，OK OK， 我琴晚食咗宵夜，食乜嘢唔系重点。 系 咁啊，通常我食宵夜个原因系因为。宵夜之后要继续做嘢，佢、系一个 break 嚟嘅。 咁、okay, 我所以当我食嘢嘅同时咧，我会搵啲嘢睇。 真系好听，真系。 系啊，有个借口俾自己啊嘛，大佬啊，你唔食个宵夜就冇 break 噶啦。 跟住咧，跟住咧。 咁我通常喺度食嘅时候就会开一啲动画睇嘅。 嗯。 咁寻晚咧，我就开 N 字头嘅串流平台咁啊开啦。 系。 跟住本身谂住系睇《死亡笔记》。动画追翻 哦，你追紧啊嘛，因为 点知一开咧就见到有一套咧就系新嘅，呢个《生化危机》出咗个新嘅啦。 哦，系啊，琴晚出啦，终于都 系啦，琴晚出嘅，咁我初头都唔知，咁我见到，跟住又咦，就不如睇下啦。咁、因为佢得四集啫，咁、一集廿 咁、短嘅咋？ 系啊，四集一集廿分钟。 搞错啊！我仲谂住佢起码都应该有翻十集八集，得四集每集廿零分钟，咁不如索性整套戏算数啦。 唔知点解佢拆开？ 你度翻个长度同一套电影系差唔多噶嘛？ 唔、知佢嗰个策略系点样？咁、我见啲时间唔好长、咁、就睇啦。其实我初头嗰四集，我以为佢系可能一开始就掉，因为我唔知佢啱啱寻日出嘅，我以为可能佢出咗四个星期。 Okay, 一个星期一集咁啊，因为而家佢哋好多玩法噶嘛，咁啊睇咗睇咧，咦唔系四集就完咯？其实我琴晚就睇晒。 你嗱，你 make sure 嗰个完系佢未有更新，定系真系大结局咗先？ 完咗啦个故仔、 哦、okay, okay, 即系呢一个故仔完咗。 OK， 喂，但系你等阵先，我未睇，你唔好讲个内容。 嗱，你咪以为我会剧透咧？好意想讲内容咧？我完全唔系谂住想讲呢样。 OK， 而个重点就系呢一样啦，我想分享嘅系 咩啊？ 当我睇完之后，我上网搵，原来系真系啱啱出。 嗰啲新聞係講緊幾個鐘頭前，外國媒體又好， 啱啱報道， 係啦，即係幾個鐘頭前就話，哦，終於推出咗啦，巴拉巴拉咁啦，然後我就突然之間意外地好快咁，原來就睇完咗啦。 OK， 當我睇完咗之後，我就發現身邊啲人全部都未睇， 未、哦、我都未嘅大佬。 然後未睇咧就出現一個狀況啦，就啱啱你講嗰樣嘢，劇透咧就出事嘅， 係啊， 就會被詛咒 的。正所謂劇透就點啊？ 係啦， 就 咩噶啦？ 係咯。 就哈哈 哈， 系咯，咁所以呼啦啦， 系啦， 剧透呼啦啦，咁我就冇得同人倾，因为你倾一定会倾到啲剧情噶嘛， 系啊， 然后我就第一次睇，我好少啲嘢追得咁快 ，OK OK， 然后就出现一个状况啦，原来当你啲嘢追得好快咧，你好难揾到人同你去倾， 系噶，我明啊， 举个例，有阵时诶，譬如你诶，可能有啲人会睇优先场咁样啦， 系啊。 你睇完之后佢未正式上映，你想搵人傾好难，你想喺网上面抒发，你又好驚劇透咗之后又呼啦啦。 係㗎，好辛苦㗎。唔係等于我睇 Marvel 电影一样咋嘛，即係尤其呢讲緊以前最劲嗰陣时呢，个个都真係撲飛又撲唔到，咪应该咪Avengers Endgame 嗰陣时嘅，即係大结局嗰陣时㗎嘛。咁嗰陣时我又真係好好彩地买到第一场嘅戏飛啦。咁然后呢睇完之后呢就好失落啦，因为以前有啲有一个 group 系一大班朋友十几二十个人喺入边，大家会吹下水咁样， 系， 跟住我一讲我话哇唔得真系好好睇，黐线劲好睇咁样，跟住佢哋就个个开始闹啦，佢话唔好讲啊，唔好剧透啊，我未睇噶，我下个礼拜先得人去睇啊，你试下讲咁样， 系， 咁然后我嗰下就心谂，喂死啦，我睇完我又知道晒，我又好想同人分享，我又好想同人讨论个剧情，有啲嘢我可能又未必明得晒，即系可能睇完啲人，可能有人明多啲可以讲翻俾我听，我又唔知可以问边个，咁嗰一下咧我就忍咗成个礼拜， 辛苦噶， 尝试忘记嗰件事。又忘记唔到，即系你都知噶啦，网上边咧啲人又系咁喺度讲噶嘛。 你网上边有人讲都好啲，你最惨系大家都未开始讨论咧，你已经睇完。所以点解我有一段时间我系唔中意自己一个人睇戏， 只 因为睇完嗰一刻冇人可以同我讲到关于嗰套戏，哪怕你中意啦，你有疑问啦，你有嘢想闹啦，你想抒发啦。你冇人同你讲 啊！系啊系啊，好痛苦啊，真系。 咁 即系嗰种兴奋咧，你系完全 讲唔到啦，系啦， 响唔到出去。 跟住嗰套嘢好烂，你想闹又唔得啦。有啲嘢你睇唔明，想搵人问，你又睇唔到啦。咁唔明嗰样都仲好啲，因为你可以上网搵。你可以甚至乎你外国如果早上啲嘅，你可以睇外国嗰啲网友或者 有啲已经解释紧噶啦嘛。 啲讲咗啦， 系啊。 咁我寻晚咧就。就睇完其实我好有感受，我本身唔系呢个系列嘅 fans 嚟嘅 ，OK， 咁只不过系搵啲嘢睇下啦， 系， 咁我就 cap 低咗，咁就 post 咗上网啦，就唔小心就食咗个宵夜，又唔小心睇咗啦，即系就询问有冇人睇咗嘅意思，然后好多人复我喺 story 都系话咁快咁快咁快咁快， 即系作为一个 男仔，即系冇人 倾 啦， 咁多人话你都真系唔系咁好受，我觉得。 真系有啲唔好努力，你明唔明？三更半夜 咁，但系你又真系快过头嘅。 我唔想 即晚上即晚，你已经睇晒。 因为我向来系 delay 嘅人嚟噶嘛，你见喺节目我讲 有机会可以快过人，今次系嘛？ 之前都有试过，但系冇咁严重。 OK， 因为佢系即日上，我即日睇。譬如之前《咒术回战》咁样，其实我好耐之前睇咗，咁但系嗰段时间我唔系真系。啊，唔係，周數回轉我都係跟得好貼，但係嗰時有人同我一樣逐個星期追，都仲有得，即係都仲有得傾。 係， 但係今次係即晚咧，同埋佢因為一炮過出四集啊， 係， 之前 一嘢煲。 如果係新翻咧，你出咗一集，第二集我當我中途加入第三集開始睇啦，咁。有機會大家嗰個程度，就算未追到最新咧，都仲有得傾下少少，可以問你追到邊度？哦，你追到頭兩集，我哋傾住頭兩集先，我覺得 OK 嘅。 點知？ 但今次係一炮過你睇曬咧，咁就出事了。 個感覺係似咩咧？就係、是、好似去旅行。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去，你睇到身边所有啲乜嘢好开心嘅嘢想同人分享，你又唔得又冇喎，咁嗰一下嘅好孤独嘅，孤独的波波。 係啦，咁我而家终于明白嗰种有时你啲嘢行得太前啦。 唔係咁好啊，係咪跟 车 唔好太贴，我同你讲啊，咁得戚啊嗱，今次你。 跟住唯有你一人就睇第二啲嘢啦。你等㗎咋，你等到咁上下，我估啦，可能呢个 weekend, 啲即大家开始放假啦。咁我过分嘢，寻晚两三点先睇，咁正常第二日要返工。到 weekend 大家得闲呢 翻翻去睇，我估星期六日开始 系啦， 嗰啲系列嘅爱好者咧就会出现蒲头噶啦。 你下个礼拜一翻嚟，咁啊差唔多应该有人喺 weekend 放假嘅时候睇咗。咁讲真，呢四集粒几钟嘅事好快解决，睇得晒啫， 好快嘅。 大家即系大家帮下波胜啊，快啲睇咗佢啊，都有得讲啊。 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除咗系人倾诉之外咧，始终呢啲系列嘅作品啦，譬如而家呢个系生化危机。佢里面有好多密码系可能追开呢个游戏嘅作品，或者睇佢啲其他嘅相关嘅影视作品啦。 OK， 你会知道佢一啲前文嘅后理，有人可以补完翻一啲新加入嘅朋友，因为我系新加入呢个系列，有啲角色知嘅，知佢存在嘅，系啦，或者我大概都记得佢最初系讲紧有一个唔知咩病毒 T， 有一个 umbrella 嘅公司咁样，诸如此类，关一个叫咩 Lagoon 嘅一个市咁样类似，呢啲 keywords 听过。 碗红市嘛，你我想问，今次都系碗红市做背景嘅。 其实佢唔关事嘅，只不过佢哋对谈之间啲角色咧，佢哋会抛翻呢啲 keywords 出嚟，而 which 如果你系追开呢个系列嘅， 你就会知佢做紧咩。 系啦，你就会有一种好亲切啊，或者佢补完咗，我知道呢个角色 咁嘅， 系啦，或者佢啲对谈系有内源有 substance 咯。OK， 但系对于我啲新加入嘅人咧，其实我 feel 到呢啲系以前出现过，但系我真系唔知道，所以我未必有一个 linkage。咁所以除了太快看了没人倾诉之外，就是大家未出得切去提供一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K， 因为有一些好即爱好者真的很好的嘛， 他 可能会写回个时间线，甚至乎会告诉你听，哦，原来这一集有一些剧情呢跟以前哪一些集数关系。如果你想顺住看，你可以按住佢個時序空間咁樣睇，我係好鍾意呢啲網友係好有心咁樣 嘅。 係啊，有時追返啲動畫嗰啲好多年前都係要 check 呢啲。 都要睇㗎嘛。 即係譬如 Face Day Night 咁樣，嘩好誇張好多啦咁。 Face Day Night 你都追埋，我真係 我追咗 你嚟， 我追咗 不得了。 之前追咗追咗2014年嘅嗰一個嘅嗰、那個 係 係即係咁。咁又係有一啲網友好好幫你整頓咗呢一啲咁樣嘅嘢呢，咁就好啲囉。 咁你唔緊要啦，捱多個 weekend 啦。快啊！睇噶啦，呢种孤独感好快离你而去啦。或者你可能而家上网睇 YouTube 都已经有人讲紧，可能解释翻俾你听咧。 睇英文咯，可能系啦，睇个时区咯，咁样。所以经过呢一件事之后，有一个深层嘅体会。有时做人跟大队都 OK， 保持翻个队形咧，你可能会舒服啲。特别你唔惯做嗰啲咩潮流尖端嗰啲人咧。想要睡一睡，每天在面

有今日新收到嘅《星之证》。曲嘅有陈明喜同埋柯新峰填词，林若玲。有陈明喜嘅新派台作品叫《星之证》。林若玲填词嘅时候，希望歌手唱呢首歌嘅时候系唔会破坏到嗰一个治疗心灵嘅旋律嘅。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期，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去意，从头开始。 此，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重编写一次。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天知，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感性地摧毁理智， 嚟自张敬轩嘅作品啊，《The Precious Darkness》呢张专辑里边又有一首歌派台，叫做《从头开始》。有时治疗心灵的过程，除了听一些歌的歌词，一首歌的旋律附着的情感都很重 谁大声哭过？你好吗？共谁无声躺卧？曾养伤，别聚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火。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扯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

新闻前，听我 Tommy 何家明嘅自救。 11,000 名嘅运动员，大会敦促所有嘅参与者遵守防疫措施。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咧，早前近沙田港鐵站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咁第一帶的交通而家都係比較擠塞嘅，車龍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馬料水交匯處。咁而反方向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喺文化博物館。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的車龍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徐平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兆康港铁站一段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而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嘅龙尾就喺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咧，来回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福路因为水务急收，去九龙方向而家近永基路一段的中慢线是封闭的。另外在屯门的屯盛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华都花园的唯一行车线，以及是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盛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小巴路线41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咁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泥围吉金坪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7月19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 like 你嘅时候，咁你捱唔捱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今年香港儿童国际电影节请嚟郑中基做大使，佢又点样身体力行去支持呢？ 真系同我哋睇晒啲，我哋觉得系好感恩呢件事。 同埋佢讲到有一个好得意嘅，佢第一次带小朋友入去咧去睇电影，熄灯咧就已经喊住咁出嚟。咁其中我哋个节里边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是、有几场嘅戏咧叫做 First Movie Experience。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嚟啊！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唉、啊，你冇呢啲烦恼啦。 我冇啊！今日点歌对象 是就系、是、耻笑我啊嘛！你今日嘅点歌对象咪耻笑我咯， 老婆。嫁咗俾 Mira 嘅老公们啊，即系我面前有一个啊， 走开啦你！ 我想问你老婆嘅状态系点啊？ 风流得几耐？ 我想问你老婆嘅状态系点啊？系咪即系追得好贴，跟住成日会俾你睇咁样噶？ 我而家醒啊！而家咧见到Anson Low 有啲咩 update 啊，出咗啲咩新 post 啊，或者咩新广告啊？我第一時間 send 咗俾佢睇先，咁佢又識得讚我啦。佢話啊，今次你叻仔快過我睇到咁樣，咁就開心啲咯。 我想問你早幾日剪頭髮咪同髮型師講，我想剪 Anson Low 嘅頭。 點解你會知嘅？ 因為我而家突然之間望一望。斌臣个发型咧，佢系有啲嗰种感觉， 系啊， 你真系咁讲啊？ 我真系咁讲。跟住我个发型师同我讲，我一坐低，我发型师话：点啊？结咗婚啦，个头可以改第二个造型啦，唔使 keep 啦，之前嗰、那个咁样。跟住我话系啊，咁你想点剪啊 ？Anson Low 头啊，唔该。跟住佢连 IG 都唔使睇啊，即系咧， 明晒， 明晒。跟住我话喂，系咪好难搞噶？系咪又要电又要成又咩噶？咁样佢话：嘿，好容易噶咋，我教你啊！其实张得好就得噶啦，最紧要你吹得，你有心机吹高嗰一撅佢就得噶啦。咁样，跟住最正系咩啊？最正系我隔篱坐咗一位女士，女仔啦，唔系女士，女士女仔啊 ，sorry， 佢听到之后，佢咔一声笑咗出嚟。 正常啊， 嗰个尴尬嘅程度真系， 因为阿斌而家嗰个头咧，佢两边嘅音咧，首先佢诶嗰条界大概37啦，两边嘅音咧佢弯翻入去，就是、 有个懒系深深咁嘅形状啊嘛。不过我发现我嗰、那个长度唔够， 未够嘅， 同埋我个发型师话咧，我冇办法完全去模仿到啊，因为我个额头唔够佢哋高啊。 哦， 佢话 个位置冇得咁样整得靓， 系啦，佢话啊，你见到佢哋嗰个深。 心位咧就会窄啲嘅，因为佢哋个额头够高，你唔够高咧，你就要拉阔少少先好睇嘅咁样。咁冇办法啦，我都尽力噶啦，已经。 所以嗱，我同阿斌咧。今日都有写咗呢封信嘅、啊，我觉得你嗰个咧真系压轴嘅，因为你系直情系当事人咁滞啦，所以听咗我嗰个先。究竟有啲咩说话送俾嗰啲老婆嫁咗俾 Mira 嘅老公们呢？听下啦， 老婆嫁咗俾 Mira 嘅老公们，你哋好啊！首先要表明身份啊，我并唔系受害者，我对面嗰个先系，之但系。我觉得对你哋嚟讲是一件好事嚟嘅。夫妻相处之道在乎沟通同埋平等㗎嘛。你有冇曾经试过俾老婆话你及女呀？有冇试过俾老婆嫌弃你啲高达隻隻都差唔多样？又有冇试过俾老婆闹你打机睇动画唔做家务？喺 Mira 出现之前你只可以哑忍。但係 Mira 出现之后你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最紧要系咩？有兴趣，有寄托。几廿年夫妻啊，都想有啲私人空间噶嘛。以前冇，而家你有啦。所以我强烈建议咁多位嘅老公们揾翻晒 Mira 相关嘅节目啦、YouTube 片啦，甚至访问嘅。骚动前排都有一个噶啦，待定晒起身，夜晚临瞓前想打下机睇下片，咩都好啦，就攞佢哋出嚟服侍老婆啦。仲有啊，仲有啊，你哋应该谂下点样运用呢一次机会，谂下你哋有啲乜嘢一路都好想要，但系以前买唔到嘅，例如系嗰啲家用游戏机啦、figure 啦等等，然后集合你哋一班老公们嘅力量，揾 Mira。去代言呢啲品牌呢啲产品，直到老婆都觉得嗯真係要买返嚟屋企啦。啊，最紧要最紧要呢一样係我今次最大嘅体会，就係、咁多位老公们，你哋终于可以大声咁样讲出你哋所爱嘅女明星啦。呢个諗法其实源自喺个 group 里面见到一张图，就是2020年女优排行榜。嗱，你鍾意嗰啲咩明日花啊、三上啊、陶乃木啊嗰啲呢，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咁样见人啊，唔使再收埋收埋睇，收埋收埋得自己知自己鍾意啦。大胆啲，爱要说出口嘛，你睇你哋嘅老婆绝对系一个好好嘅榜样。所以今日我揀咗呢一首歌送俾咁多位老公，祝愿老婆们对你哋反对无效，好似隻歌嘅意境一样。今晚揀返同你最爱嘅女明星作品，喺大概十点半左右啦，慢慢欣赏，起码有一个钟俾你慢慢睇啊。一于咁话啦， PS 以上諗法纯属幻想，现实系冇公平嘅，老公们你们懂的。食住花生的波成上，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道德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愿与野色找到界。 我的爱惹起公愤。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啊、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我想今日重新睇过呢份歌词， 咩 同埋啱啱呢一写篇嘢， 吓 个感觉就好似个男仔隔住个 mon 对住佢所喜爱嘅女明星， 吓 嘅一个意 見，然后就幻想系嘛？喂，头先你嗰个 script 入面有好多个名字我唔系好识，嗰啲咩咩波多野啊、森田永咩啊、咩三上游咩啊嗰啲。哦，明日花嗰啲， 有啲我冇提过，你都识啊？其实你都 OK 啊？ 有咩？全部你有讲啊？咩？ 安斋 奶奶嗰啲， 好热门噶， 系咩？ 系啊， 唔识、 啊，自己上网搵啦。听过有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系啦，唔好俾人，唔好俾人阻碍你喜欢嘅嘢。老公们都系好啦， 到我啦， 苦主， 苦主，真正苦主。 好，我想听下啫，嚟， 咁多位老婆嫁咗俾 Mira 嘅老公。 你好啊，得唔使讲，我明噶。根据 Facebook 群组，我老婆嫁咗俾 Mira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嘅数据所得，截至现时为止咧，香港已经有250,000个人因为 Mira 嘅关系而陷入家庭危机。你绝对唔系孤单嘅，我又何尝唔系你嘅同伴呢？By Mira 的魅力所致，我家的电视机早排竟然罕有地由晚上9:30到11:30都开住，由大叔的爱看到嫌疑事件簿，再直落看埋调教你 Mira， 终于令到我觉得部电视机是物有所值的，而且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静静地打机了。不过有开心当然换之而来的都有失落的。好似琴晚咁啊，原本谂住睇完黑寡妇，顺便就将我女神 Scarlett Johansson 嘅海报贴喺床头噶嘛，点知收工一翻到屋企，墙上面原来已经挂咗 Mira 12位成员嘅头像喺度，佢哋12个俊俏嘅脸孔、深邃嘅眼神，仿佛就好似嘲笑紧我，唔单止守唔住幅墙啊，就连亲手建立嘅家庭都分分钟守唔住。唉，冇办法啦。当我见识过我老婆扑唔到 Mira 演唱会飞，原来系会喊到凌晨4:00，而我又出尽力扑翻两张飞翻嚟之后，我就知道呢一世我唔单止会俾老婆食住，更加系会俾 Mira 食住添。所以我参透咗一个道理啊，就系 If you can beat them, join them。 打唔赢就唯有成为佢哋一份子啦。我意思唔系话成为 Mira 一份子啊，因为我仲有自知之明嘅。不过只要我都成为埋镜粉，同老婆一齐追星，深信我老婆终有一日会了解到自己嘅老公系几咁 sweet 嘅。正所谓生活很苦，但你要甜，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 Eden 同埋 Anson Lau 合唱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俾咁多位老公们顶住啊！今晚又要赶翻屋企睇电视嘅《奔神上》，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如伴你看一次浪，都怕夜起风。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我，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 话晒呢一个环节都系俾嗰啲老公啊嘛。 系啊， 如果你播咧，成只佢哋肯定嬲，所有决定喺度。 你好衰啊！你咁风骚，系因为你未尝试过呢种。我唔敢讲痛苦嘅， 尝试过呢种状况， 呢个甜蜜嘅痛苦啦。 系啊，因为咧，我头先咪后都喺度讲话，其实而家呢个现象好有趣嘅就系，你见到啲留言有好多，你哪怕真系假都好多啲创作嘅感觉喺里边，而 which is 你会 feel 到佢哋又唔系真系刻意要恶意攻击佢哋。 系啊，即系其实嗰种不带仇恨嘅，但系一种集体创作嚟。 我觉得系几有趣，而去将而家嗰个现实状况嘅风气点样去玩得幽默地去玩，我觉得几得意嘅。 冇错，咁啊，读一下我哋啲点唱啦。我觉得关于呢个课题咧，即系啲点唱都几好嘅。 嗯， 有人就点咗呢一个嘅。挡不住的风情啦，咁啊好明显就係讲緊啊 Mira 啦。 亦都有人话十二隻恐龙去野餐啦。 呢个我唔敢播啊播咗呢咩人打死都未知咩事、啊。 我哋有呢隻呢我哋觉得係值得嘅呢一路播嘅揀得几好嘅。 嗯。 係啦咁啊因为佢里面嘅歌词佢哋好想啊借住呢一个送俾一班老公们嘅。 啱数啊。 就係话同呢个 group 入面嘅老公们讲。叫佢哋同翻个老婆讲，无论老婆你喜欢 Mira 入面嘅谁，都要记住留下给老公这位置。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算只得一个。选经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到半生，亦要将以 知，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 听过有赵学而的最佳位置，我觉得这一首歌其实很适合老婆送给老公，因为他们在演唱会上要为老婆留一个最佳位置去看 Mira 的演唱会才得。 他都开始说赵学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就副局长欧志光、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和海关关长邓义海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事件再作补充，说三人接受邀请出席晚宴，晚宴由宴请人士付款，当局不知道晚宴的金额。保安局又说晚宴属于社交活动场合，所以不用申报。保安局下午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提到，晚宴菜式是一般的火锅食材，局方说三名官员承认有疏忽和敏感度不足，就事件表示歉意。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本地继续零确诊，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个案的18岁患者星期一由荷兰抵港，无病征，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检疫期间确诊，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他在荷兰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衛生署說由於韓亞航空營運在今個星期二由南韓首爾飛抵香港的航班 OZ721， 有一名的乘客抵港之後經檢測確診，以及有一名乘客未能夠符合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指明的條件，所以禁止韓亞航空營運的客機在明天至今個月23日期間由首爾再陸香港。孟加拉一间工厂发生火警，报道说至少49人死亡。涉事的工厂楼高五层，位于首都达卡外围，是食物与饮品制作工厂。消防说工厂昨晚起火，暂时未有进一步消息可以交代。当地电视台引述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消防官员报道，说工厂的门被反锁，现在找到十几具遗体。报道又说确实的起火原因、工厂内实际有多少人和有多少人失踪，目前都难以确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同坏车喺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同埋孟公屋。另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近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上。 上去狮隧啦，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啦，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啦，曾经有事故啦，而家近住隧道入口至到美松苑呢一段咧，都系有啲车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拖带对于狗狗嚟讲系咪一种束缚？ 拖带咧系主人同狗狗沟通嘅桥梁嚟嘅，只要使用正確，绝对唔会令狗狗会觉得有束缚噶。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数说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EDM Friday Mix 啦，咁今日拣嚟一啲作品咧，就系本地嘅一啲 remix 嘅，咁啊今日会讲少啲，等大家专心听一下呢一啲嘅本地 remix 作品啊。 早应该有了面耶，不应该爱信机耶，忘掉你只够弱。至于剧痛，我为软弱，却恨本我已经失了踪。临 旁边你也故作友善，话就话愿地见，不再致电。何时你却突然异变，向我吐了两口烟。未懂得真理随便，你只想趁先讨厌，麻木了，求失忆先可愉快入眠。然后以重妙减退，才会越爱越劳累。人没杀在你手里，静静等你杀出花粉碎，旧患也没有消退。从落梦惊醒，不共错对我死去，等我都让我去。生命特效有力令我得到真情，床上我看见这闪光，我却发觉那阴影，记忆竟失去分子，也只可辜负无奈你靠呼吸都可曾我激影，若后已做妙减退，谁理会我是人类，危在旦夕情不去，静静等你洒出花粉碎，旧患也没有消退，从半夜惊醒，不懂错对我死去，等不懂若多情。 听下呢一首叫特效药，来自 Kenny， 亦即系 Great Tone 其中一位主理人嘅之前嘅作品，而做 remix 嘅咧就有 Mael。听我好中意佢嘅作品，因为你会听到咧比较即系湿啲啊，有啲水嘅成分喺度。陈海荣的作品《虚拟人与我》， 像只天蝎转一，我最喜爱消失的人。 Remix 的朋友是杨彤。 想啊，全力可盖到 听紧呢一首 Fiesta 之前嘅作品叫 Before We Fade Away。Remix 嘅朋友叫 Tony Why Not， 系一个好出色嘅 remix 嚟，我觉得呢一首系。 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小手引，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寒细沙音全全回避相差太远，陪我放下不住，已经拖走许个月。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宴日子可以转，碰上了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输。 这一首是 Mad Boy 之前的大人的科学复发 remix 的朋友有 Sunny Setup 的。 现场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教直全脉搏，讲真心请不必推说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看世差一全全会比相差太远，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输。 呢首嚟自 Dusty Bottle You Don't Know Me， 由翻成员 GMY 去做呢个 remix 版本。中间会有跟住落嚟呢一段 drop， 一个空间俾你跟住喐嘅。呢一首陈慧娴之前作品本日中了 remix， remix 嘅朋友好年轻啊，佢哋叫 Circle X E R C L E 二人嘅电子组合。我哋将呢啲半个钟头嘅 Max 转头将个 playlist 摆上网，拜拜。